年初六晚嘅敏感时刻 ，Annie hello， hello， 新年进步，身体健康，大吉大利， 万事如意， 多谢 、小朋友全部都好乖巧， 乖啦你， 全部都系同埋敏大人一起讲嘅，两个都系一样，万事如意， 敏大人啊 ，hello， 系啊，牛年第一次同你倾电话， 即系私底下都系 哦，系啊，我哋好忙噶嘛，过年， 咁啊系，过年好忙 的，啊祝你咧就事事顺意啦，咁、啊身体健康啦，即系全家都平平安安、开心心。 系， 嗯，喂， 喂，大家都咁话啦，反弹系咪啊？ 反弹，咁我咪要反弹再反弹。 我又要听众听重复嘅内容两次噶嘛？但系想提提大家咧，听日就系初七啦，就生日快乐啦，各位生日啦嘛，系啦。咁另外就戏院又开啦，咁就即系。可以嘅情況下就支持一下咧呢個 本港 嘅戲院啊，即係除咗電影啊，都要支持一下本港嘅戲院嘅。 係，因為佢真係生足咁耐，仲要係每年嘅新年咧，其實咧戲院係最旺場噶嘛、 嗯嗯。 因為我以前細個唔我細個啦，即係我就算做嘢都好啦，新年一定會去睇 賀歲片， 係啦，或者年卅晚嘅時候咧、 嗯， 我好記得嗰陣時有冇搞錯咧、 嗯？ 我哋做完兩點鐘咧，特登一定要出去咧睇一套嘅電影。先至翻屋企，凌晨四五点先翻屋企， 唔翻啦，你肯定继续直落嘅， 系啦，即系睇完电影之后，唔就翻啦，咁又太攰啦，五点几咯，朝头早，即系一定会系硬系嗰新年嘅时候一定要睇到电影，但系今年嘅新年就真系静静啦，佢就真系关闭咗啦，即系封闭咗个电影啦，咁所以我相信咧，大家咧都应该学咗好耐噶， 系啊，有好几套戏咧，其实都好希望喺圣诞嗰阵，圣诞档期，跟住就期待新年档期，而家叫做都叫。仲系新蒸头，好彩，听日都可以再入戏院睇啦。无论本地嘅戏定系即系外国嘅西片啦，其实都有几出，即系吓写低咗要去睇嘅。 同埋我见到咧、电影业咧都即刻咧，佢哋好似谷咗好耐啊，忍咗好耐要爆啦嗰啲感觉，系啦，佢系直情咧系好多唔同嘅会上映嘅电影咧，全部抄晒出嚟。而家听到嘅广告啊，或者你睇到嘅所有 Facebook 弹出嚟嘅嘢，全部都系关电影事 咯。报复性啊嘛，报复性睇戏咯，呢啲叫做 报复性地爆炸。 嗱，即系虽然呢过去嘅呢段日子咧 ，N 字头咧陪伴咗我，即系由早到晚，但系始终系戏院个感觉系唔同啲嘅。 系 点都， 我寻日同 Leo Leo 都有讲啊，我话我特别钟独爱啦，钟情呢、這个戏院入面嘅爆谷啊。 喂，唔准食嘢喎！ 唔係，即係我 聽日都係冇得食嘢嗰陣。 我知我知， 多謝阿媽提醒。 我知我知，係啦係啦，但你可以喺出面食。我知道嘅就係戲院出面。即系佢可以买咗，但系佢有一个嘅唔知 area 定点样噶、 哦，即系划一个位，好似我个女间学校划个位饮水咁 样，系啊系啊系啊， 划个位食泡。 系啦，戏院入面就唔得、即系坐低咗就唔得嘅，饮水都唔得嘅。 系啊，唔得噶。 系啦，唔得嘅。咁、但系咧，我就好想讲就系、之前我讲紧、我入戏院嘅时候，我独爱戏院嘅泡谷噶，即系你硬系觉得喺屋企有阵时，而家咪话啲超级市场有一个好似镬嘅物体俾你自己喺屋企整嘅，又或者你喺啲乐园啊，又或者嘅嘉年华嗰啲都唔同噶个感觉上面，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同我一样啊，喝呢个嘅电影啦，喝呢个戏院啦，同埋喝戏院入面嘅爆谷啊，全部都喝啊！咁啊，新年嘅时候咧，虽然冇得睇电影啦，但系我想问一下啦，两位妈妈又点过今年算唔算忙碌嘅新年呢？ 我讲先啊， 文丹讲先。 我其实 好冷静， 平时同平時一樣咧，都係寫劇本。 我就 我啲朋友個假期就變咗電影公司啲朋友放假就冇人追咯。係啊，咁我要偷呢個假期去快啲點講啊趕翻切啲嘢咯。但係都發現真係好吃力嘅，都仲係未趕到。因為始終咧新年係有啲懶嘅。係啊。 咁今年我都覺得今年嘅新年咧係好似緩慢咗，同平時放假咁咯，唔會特別太多嘅拜年，即係以前係勁多嘅。咁今年就冇乜。 平時放假都而家平時放假都係冇嘢做，咪新年 係 冇嘢做。 今年又亦都係冇乜嘢做，頂籠最多可能食下蘿蔔糕，我都話食咗兩卡個減肥，係食得唔多。 係 所以感覺上面都好似都係牛喺屋企多咯。 嗱，我原本對今個農曆年咧都係冇期待嘅，都係諗住咧，嘿嘿過年如過日啦，日日都係咁噶啦咁。但殊不知咧，即系我盘点一下咧，即系我过去嗰四日公众假期咧，我又觉得相当之即系满足同埋充实， 系 即系原来唔使去拜年咧，你系 會去營造一啲咧，即係一家人自己做嘅事咯。 係 嚇，咁你知去拜年咧，其實係家庭與家庭之間嘅活動啊嘛。 係 咁好多時候咧，你就將個著眼點咧，其實都係同人拜年啊、傾偈啊，即係吃喝玩樂咁啦。咁、但係過去呢四日咧，即係我哋真係四個人咧，我覺得嗰個家庭嘅凝聚力係高咗㗎。 係 即係嗱，我哋做咗幾樣嘢嘅。 會唔會四個一齊打牌 啊？我就係想講其中呢樣啦。我是教识了两个女打麻雀的。 犀 利啊呢、 這个。真的呢我這个呢完全 教。 新教加上研究。是我觉得呢即麻雀撒落呢件事呢、特别真的很适合呢是如果你家有四个人呢、即随时都可以进行的嘛。 是 又不怕疫情啦。咁同埋最主要呢我觉得是孩子学這件事呢样嘢呢我哋先唔好有、即是计赌博呢个成分先。其实麻雀呢真的我真的觉得应该要推广。 是博水来的嘛。 是啊因为佢呢不单止是话即系千变万化啦，嗰、个食壶啊，或者个铺排啊，各方面啦，更重要嘅咧，我觉得系佢可以训练到我两个女咧嗰、个 EQ 啊。 即系牌品唔好就人品唔好， 冇错啦。即系你要系输得起啊， 系 即系因为嗱，你一铺牌得一个人食糊嘅啫，咁、三个就输噶啦嘛。即系你要系面对到嗰种输，然后咧一铺牌之后咧就重拾翻嗰个自信，同埋嗰个再嚟一次，喺边度跌低就喺边度起身个精神啊。即系我以前个大女咧，以前我都同敏大人分析过噶，即系我以前个大女咧喺细细个咧见人哋捉棋又好啊，波子棋又好啊，咩、矛，总之玩任何嘅跳飞。机都好啦，佢系企埋一边唔玩嘅，净系睇嘅。咁后屘咧，我就问佢：你做乜成日都唔玩一齐玩？ 嫌闷， 怕输。 哦， 佢嘅选择就系我怕输，就不如唔好玩。就系企埋一边咧，其实你 feel 到佢好想加入，但系佢就怕输，所以就唔玩。咁而家成长咗啦，经历多咗啦，咁、再加埋我见而家打麻雀咧，佢好接受即系输咗呢样嘢咯。 哦，系啊， 因为有三个人陪佢一齐，系两个人陪一齐啦， 冇错啦。即系如果你新教就系你输咗，你嘅态度咧。是喂唔紧要啊几开心啊有来有往是咪或者我下一铺又嚟过或者个过程虽然食唔出但个铺牌好靓嘅。咁你个嗰个构建嘅过程都系开心嘅。 正面去面对呢个输。 是啊咁我觉得即系呢个系一个第一个训练 EQ。第二个训练呢亦都系我大女需要嘅、就系佢其实都有啲选择困难症嘅。咁、对于选择困难症嘅人呢其实你。 打返咩牌出嚟 是啊即系嗱你要碰你想啊或者你要唔要呢隻啊其实佢暂 时。其实佢嗰个选择困难都是源于怕输 系， 喂！但系咧，如果佢有选， 搦错咗个 decision， 佢惊系变咗下风啊嘛。 啱啊，啱啊，啱啊！ 但系如果佢有选择困难症嘅话，咁其余嗰三个同佢打牌咪会好闷咯？ 冇错， 因为要等啊， 等好耐，呢个系真嘅。但系原来细路仔学嘢系好快嘅，即系你初初你俾啲耐性啦，即系话，其实咪教下佢咯，即系哎呀唔同色嘅咪掟佢出嚟先咯，黐唔埋嗰啲揈咗出嚟先啦，即系你有少少提示。咁然后跟住佢整下整下咧，其实佢自己，其实我哋只不过打四圈咧。其实他已经快了很多了。是。所以我觉得瘦仔其实这些就是一些锻炼咯即是都无伤大雅的锻炼。 但是 Annie 你怕不怕呢你教识了两个女之后呢自此之后逢礼拜六日呢他们都周街都不去只是叫阿妈开台了。 很开心啊如果是这样。 相信事情就变化，就会对话。 信咧，而家咧好多人都好渴望啊！大家喂，快啲集合啦！无论打麻雀好啊，去玩好啊，睇戏好啊，喂，快啲一齐集合啦！啱啱听过系 C All Star 嘅集合吧，地球保卫队。好啦，头先咧就讲完阿 Annie 就教识小朋友打麻雀啦。我不嬲唔知乜由细到大对打麻雀唔系太有兴趣 嘅。嗯，你几多岁学识啊？ 我记得我好似都系小学嘅时候屋企人教我嘅，又系坐喺一围台，又系阿妈教咁样嘅。因为咧屋企人都会喺新年嘅时候就一定会开一围台打麻雀、 嗯，就揾你有阵时需要蹬下脚咁样。 我唔 系学识佢， 我唔理佢哋嘅通常，因为小朋友咧就喺隔篱咧有鱼虾蟹啊，或者有啤牌啊，有第二 又系另一啲赌局嚟噶嘛。 系啊系啊。咁跟住之後，但係咧，佢哋都會覺得，哎，好啦，快啲過嚟，都學下啦咁樣。但係最後屘，我都係唔中意。 阿敏大人啊，其實你會唔會嗱？我唔知你兩個女識唔識打牌啦，但係你會唔會覺得咧，即係教細路仔打麻雀係唔好大教壞細啊？ 係咯， 我又唔覺得係嘅。As long as 佢哋唔係又話賭錢咁咯。 嗯。 嚇！但係我都試過同點講啊？教我啲女兼我個 mother in law 啊。跟住就一起打啦，即系我啦，两个女啦，兼、嗯、结果咧，因为佢哋未识，结果我一个人打晒四个人噶嘛，好攰，好攰 啊！叫佢哋掀开晒啲牌，嗱，你打呢只啦，嗰啲系咪？ 系啊，我唔知道，即系 Annie 可能会好啲啊，佢话你同你 husband 啦、嗯，老公啦，咁你每人一个啫，系嘛？ 唔系噶。我哋教咗一次之后就唔会摊开佢啲牌噶，你自己摸索下噶。 你老公都系识嘅， 我识系啦，即系由佢自己摸索咯。咁、如果你见到佢， 起码唔使教你老公啦。 咁又系 嘅，一家教三家，好忙噶成，真系打唔到一圈噶，好攰。 其实都攰嘅呢一个游戏，同埋咧，我记得嗱，即系我自己咧细个咧就唔系特登有人教噶、我发觉而家咧。好多嘢咧，唔知点解啊吓，无论系打麻雀啦，或者系其他嘅技能，譬如我举例，譬如踩单车，因为其实我过去呢个农历年我都带咗我啲女踩单车，咁啊又或者游水咁啦，咁即系你觉得呢啲嘢咧，我哋以前咧全部都系自学噶嘛。即未必需要个人带，即譬如我打麻雀，我成日睇我阿妈打嘅啫，睇佢打多几次咧，你日日咁坐喺度望下，其实你就大概知道个玩法噶啦。咁踩单车又系同学仔同你一齐围围围咁样，大家咪踩下踩下就识噶啦嘛。跟游水又系，但我发觉而家啲细路咧，其实好多呢啲洒落又好啦，一啲娱乐技能好，其实唔知点解咧，都系去揾教练噶。 系游泳班啊，单车班啊，咩都一定系班噶嘛。 系啊，即系连打麻雀嗱都好彩啊，麻雀咪有教练啦，即系但系就屋企人。教啦都系要，即系硬系唔知而家细路系咪唔识自学，定系佢哋呢啲嘢系啲家长都会觉得，哎呀，都系揾啲正统啲嘅、正规啲嘅，唔好自己乱咁学，咁会唔会系咁咧？ 定系家长会保护佢哋多咗咧？ 吓， 系， 文大人， 同埋啲要求高咗咧，学校咧而家游水唔系净系咁嘅，你好似狗仔式咁就 OK 啊嘛。我个女学校游水要考试噶。 吓？ 考四种式都要考晒噶， 即系蝶式都要嘅，蝶式都要。 我自己都唔识游， 咁冇办法，因为可能其实系阿敏大人都讲得啱，即系其实可能而家学校好多嘢都将佢变成正规化咗啦、即系真系唔系纯粹娱乐。 弹琴我点教啊？边度识教？ 弹琴教唔到，但系画画咧，我发觉画画咧都。嗱，即係我哋以前又係自己亂咁畫啊，或者即係買本漫畫書啊，啲教你咧一筆一筆真係咁樣教你，一筆點兩筆點樣畫漫畫個人嘅樣咧，畫個十字啊咁樣，然後就開始有個輪廓啊，個十字兩邊就係眼啊，十字就個打直嗰只個鼻，即係真係咁樣自學噶嘛。但係而家係真係有即係漫畫班啦，有油彩班啦，即係各類嘅畫畫嘅班都 有。畫畫都好多種。 係啊，即係全部又係出去學嘅喎。 但係其實你可以網上學㗎。几百万条片任你学啊！ 但系唔会噶，即系硬系家长会觉得咧，都系正规啲好啲。因为我觉得， 系家长影响多啲。 我觉得搵个学士翁俾佢坐喺度做嗰件事啫， 如果佢肯自己做啊，你试下叫佢学化妆嗰啲啊。佢哋自己上网睇片噶，我谂我哋在座都试过睇片， 系 去研究啲化妆噶啦。 就系因为家长会觉得，诶、哎，化妆啊由得佢啦，佢中意学就自己上网学啦。 系啦， 就系咁啊嘛。即系呢一样嘢，反而家长放宽咗。 同埋有架撑嘅嘢，有架撑嘅嘢就移师去，同埋会整污糟屋企嘅嘢就移师去出边学。 都啱，即系唔好烦啊。 我觉得可能又系新年翻，就系有好多唔同嘅。可能制度上面而令到家长俾咗啲压力，又或者会去做到咁劳师动众，因为咧成日都讲，譬如话读书嘅时候，哦，你点样升班啊？又话你多啲唔同嘅证书嘅话，可能升班容易啲啊。 系噶系噶，你嗰个叫做履历靓啲啊嘛，去应征都犀利啲噶。 系啊，跟住之后又或者可能喺呢个社会上面，如果第日大过咗工作嘅时候，你又硬系觉得诶个、哎、小朋友识多啲嘢，真系无往而不利，或者可能会好啲嘅，起码佢其他即系第日读唔成书啊，佢咪走去做救生员咯，起码有个牌嘅话咁。咁可能自自然然又会即系个压力令到个屋企人，即系个家长、就要个仔女就系学咁多嘢，而学咁多嘢又唔想佢好似识少少唔识少少，即系譬如好似 Annie 头先话斋，问大人话斋，我哋自己啊可能揈几揈咁样狗仔式咁啊游水 游到， 系我哋浮到就得噶啦， 唔浸死就算噶啦嘛。 系啦，但系如果到社会出面做嘢嘅时候，佢哋就唔系咁样噶啦嘛，所以就宁愿家长就觉得哦，不如俾嚿钱，宁愿佢哋学最正统嘅嘢，就即系对于自己心安理得啲啊，可能系咁。 仲有证书， 系 因为人哋要求睇你证书，即系我都好大胆啊！我女而家其实就 online 跟我一个日本朋友嘅朋友学日文，咁佢又唔系去嗰啲咩协会啊嗰度学，咁我都谂紧啊，到时人哋又要你嚿证书，咁你点算咧？因为你去嗰啲协会学咧，你去上到一班，咁佢就俾住证书你噶啦嘛，咁但系我都冇理啦。到时先算啦， 系 睇下佢想个应用系读点咯。如果佢真系想去日本旅行咧，可以托到嘅，系啦，定还是真系想再即系深造啊，一啲咩嘅日语嘅课程啊，咁都先至再算咯。不过唔系喎，嗱，如果你讲日语咧，我觉得有啲似韩语嘅。阿敏达人，你可以考虑下， 因为有啲汉字啊。 你嗰、那个点样可以攞到张证书啊？因为其实嗰个日本文化协会定系领事馆啦，其实佢哋系有一啲叫做即系。standard 嘅一啲嘅考試嘅制度嘅，咁你無論喺邊度學或者自學，其實你都可以去報考，咁你就會考到一張佢係叫做佢哋認可嘅一個證書，韓文都 係 咁樣。 咁咪就係話嗰啲出去學嘅地方，佢教埋你考試技巧嘛。 哦，咁又係多過考試知識就真。 你識韓文嘅，咁我個女跟你學，但係你未必知道嗰個考試技巧。 咁 又係。所以跟老師學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會教埋你應考嘅方法咯。係 咁啊，可能分分鐘又會俾一啲以前嗰啲試卷嗰啲咧，即係等於我哋以前考 mock 咁啊，係咯，可能咁樣都唔奇。不過對於可能而家聽緊敏感時刻嘅朋友嚟講，就喂新年啊，我仲放緊假噶，可唔可以唔好咁快又叫我哋讀書啊？ 玩咗先啦， 玩多陣先啦，先聽一節十點半新聞，十點半新聞翻嚟繼續敏感時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科兴生物表示，首批供港的100万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预计今个星期五可以抵港。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話：有關疫苗的批核等的細節，當局會適時公布。被問到政府官員會不會帶頭接種科興的疫苗，以增強市民信心，徐德義話：計劃開始的時候，政府會有不同渠道推廣，接種的過程亦都會有知情同意的簽署，會有醫生講解，評核個人本身當時情況先至作決定。政府向立法會財委會尋求10亿元撥款，設立疫苗保障基金。政府建議每名嚴重異常事件死亡個案保障額介乎200万元至到250万元，受傷個案保障額就介乎250万元至到300万元。 食物及衛生局又表示，受影響市民即使申請基金，亦都唔影響向疫苗製造商民事索償嘅權利，但係唔可以獲得雙重保障。如果市民成功經法院索償，申請人先前從政府申請嘅款項會被法庭裁定的賠償款項抵消。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等九名民主派人士參與前年8月18日民陣舉辦的流水式集會，其後被控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會，案件今日繼續聆訊。主控官余若海在開案陳詞形容被告以流水式集會作為未經批准遊行的掩飾，認為當日的情況被告根本無需帶領公眾步行兩個鐘由維園到中環。控方認為有關的遊行屬於未經批准，各被告亦都知道遊行申請早前已經被警方反對，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亦都駁回民陣的上訴。聆訊聽日繼續，余日海會繼續開案陳詞。日本放送協會和共同社分別引述消息報導，東京奧組委計劃邀請奧運上橋本聖子接替因為發表歧視女性言論而辭職的森喜朗擔任主席。負責選出新任東京奧組委主席的委員會由四男四女組成，主要是運動員，會確保輪選過程公開透明。消息說委員會經過兩日閉門會議之後，認為橋本聖子是最佳人選。56歲的橋本聖子曾經代表日本出戰七屆奧運，若果他願意接受邀請，東京奧組委計劃最快在今個星期的理事會會議上正式選出他為新任主席。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1418點，跌10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910點，跌2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5.95，瑞士法郎0.898，加元1.274，人民幣6.446，英磅對美元1.386，歐元對美元1.204，澳元對美元0.773，新西蘭元對美元0.71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1.91美元，賣出1782.68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朝清涼，日間乾燥，氣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明日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持續晴朗，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氣乾燥，朝早清涼，下周初日間温暖。依家氣温19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推出咗啦。 我知计划为2019至2021年获攀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月薪还不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gbayes 或打29690446。 有一次鼻敏感啊，身都冇晒纸巾啦，自己去食面啦。咁好啦，嚟咗碗面啦，啊，好衰唔衰？我叫咗碗辣嘢，辣嘢再劲啲啦。我直情系食到啲鼻水已经知道滴咗落碗面度啦。咁我又唔好意思，我就继续咧啜得大力啲，希望将啲鼻涕啜埋入口啦。咁跟住我突然间侧边有把好温暖嘅声音 ，Dixon 啊，我有纸巾啊，你唔好咁惨啦。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哎呀，太件事啦！ 呢、這个型啲型骨，好似唔系呢一款型用噶。喂 ，Lorraine， 阿雄，边个负责执型具噶？ 系我啊，我唔小心执错咗。 其实系我啊。 究竟是由曾志豪饰演的阿红，定是由林欣彤饰演的 Lorraine 搞出个大头发？留意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薛三五成群，新一年继续展翅。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嘅新年咧，即系虽然而家今日已经去到年初六啦，即系仲系新年嘅时间啦，但系咧，我好想讲咧，就系咧，有冇发现咧，新年歌少咗？即系你知道可能年初一、二、顶笼三都听到新年歌， 嗯， 即系跟住之后少咗。 系，我都觉得系，唔知系咪我自己拣咗唔同嘅平台？ 系 唔系噶？我哋都少咗， 点解啊？系咯，点解咧？真系 系咯， 可能我哋去地方少咗咯，因为你之前去 shopping mall 又系听到新年歌，你去超级市场又系新年歌， 是 啊、你睇电视睇得耐，咁你而家拣多咗咯，你唔系净系睇个之前大台即系好多嗰啲广告贺岁新年套餐嗰啲噶嘛， 同 埋一定系嗰啲，同埋我哋自己播都好似我哋多咗 选择咯，系啊，我都觉得系啊，亦都系因为呢一样嘢。 敏大人呢个推论非常之合理，因为你睇下新闻咧，其实啲商场唔多人噶，边度最多人啊？ 郊外 咯，系啦，就系全部离岛啊， 冇新年歌噶嘛， 系 我冇理由揸住 speaker 继续播财神到一路行山噶嘛， 咪就系咯，即系离岛啦，山顶啊，嗰啲郊野嘅路线啊，踩单车嘅地方啊，嗰啲全部都人山人海噶嘛， 系啊，即系越系估唔到嘅地方，新年反而就越人山人海。另一个我估唔到嘅地方咧，就系名店啊。你知唔知我真係咁啱呢幾星期六日嗰啲啦，跟住之後我要去，因為睇啲衫啊嗰啲啊嘛，咁跟住就因為遲啲要做嘢嘛，跟住我睇嘩，每一個名店好似唔使錢咁，啲人打蛇餅排長龍喺門口，至少我諗至少有幾廿個人每一間門口排緊隊喎。 是不是因为没得去欧洲入货咁样，所以就要 喺你要讲下冇得去旅行咧？我真系冇谂过自己会做个咁嘅活动噶。我就系头先同一家人食饭咧，咁我哋个电视机咧就拣咗呢条油管睇啦。咁跟住我个女咪喺度拣啊睇咩好咧？大家因为唔想睇新闻嘛，新闻已经睇完一个 round 啦嘛。咁跟住我个细女啊好想去日本，你试下我谂啊你都好有同感 嘅。 跟住我哋就打日本咁样啦，跟住原来咧佢有一啲片咧就系啲人总之揸住部机，就喺日本度行，跟住我哋咧真系成餐饭就系睇佢喺度行，由嗰个地铁站又嗰个涉谷嘅地铁站行翻上去，你知涉谷上边系几咁出名噶啦，嗰个你 睇 下先，波特靓又系拍啊，跟住你而家好似近排嗰个唐。唐人街探案又有嗰度取景噶嘛？哇！我第一见到佢几开心啊！跟住我个细佬就哎呀，我想走入个电视机嗰度。跟住我哋成餐饭就喺度睇啦，睇佢点样行翻咧涉谷嘅，即系过嗰条马路啦，跟住见到嗰间 Starbucks 啦，跟住再行去见到嗰个大家私铺个广告咁咯。咁跟住我就开始问。喂，除了涉谷仲有冇第二度？原来真的很多嘅喎。 系啊， 我啲人咁有 头脑嘅，知道而家咁渴望咧，即系好似即系戴咗 VR 咁样咧，即系以为自己真系。 系佢叫叫 virtual tour 啊，叫 virtual tour。 系。 咁跟住其实有你见到系近期嘅，因为你见到啲人全部戴口罩嘅，咁同埋但系如果你讲话咁样嘅点讲咧 presentation 咧，即系咁样嘅呈现咧，都好多种，因为好似话呢个香港嘅旅游发展局咧，佢哋都请而家都请一啲KOL 咧，即系嚟到香港去点样直播翻啊，或者点样介绍翻香港啊嘛。 系， 咁所以旅游咧，而家就可以变咗，就算你亲身唔到，你睇人即系等于睇人食饭咧，有人有个网红系负责食饭俾人睇啊嘛， 好多嘅赚好多钱。 我哋而家去唔到旅行就睇人旅行。 系，我想讲， 我哋唔识打牌嘅时候就睇人打牌。 系教学打牌教学咁，每一样嘢都系咁啊，上网搵嘅真系好容易。 你都可以睇下噶，你上去嗰个油管嗰度搵咧， 系纸纸壳先啊， Japan Virtual Tour 咁样好多噶，你真系可以一解相思之苦。 系啊，我谂成家会 book 咗电视睇，因为我哋成家都。我个导演讲啦，好想在日本行嗰啲文具店，因为佢最中意就系觉得日本嘅文具咧系最多花款。佢而家就焗住就睇啲 KOL 开箱咯，即 系 有介绍咧，而家最新出嘅边种原子笔啊、圆心笔啊、擦纸胶啊、颜色笔啊嗰啲，佢就系咁喺度睇咯。 但我成日觉得咧，有样嘢好似好自欺欺人噶，因为我妈都系咁嘅，即系逢系一食饭嘅时候就教一啲嘅旅游嘅节目嗰啲睇啦，即系而家都好兴 嘅。 系啦，咁我自己都真系有啲。而且確我係學到，我真係上網走去睇翻一個島啊，即係睇下一啲唔同嘅地方，就當係希望解咗一個相思之苦啦。但係咧，我發現越望我越渴，即係我就越掛住好想去嗰度。咁啊，譬如頭先阿 Andy 都講啊，你個女就睇開箱文，咁啊人哋擁有個支筆，我自己又擁有唔到，好灰嘅喎， 灰架都。 我 OK 啊，我個人啊，唔怪之我咁開心啦，我真係知足者貧亦樂㗎。我睇完就 OK 㗎啦，尤其是睇嗰啲，即係我以前啲。睇嗰啲咩國家地理頻道嗰啲咧，深入去亞馬遜森林啊，跟住你無啦啦有蚊咬嗰啲，我睇咗 OK 啊，我真係唔使去啊，千祈唔使叫 開。同埋嗰啲唔敢去嘅地方，最好就睇呢啲啦。 跟住我個女睇到咁上下咧，我老公又喺度嘈啦嘛，即係咩睇第二條啦。咁跟住佢就負責睇另外有一條頻道咧。就是介紹大屋的咁就介紹美國嗰啲大屋，即係喐啲都成億嘅，喺 LA 你可以望到，你知即係 LA 佢嗰、那個點講咧，佢啲路咧好靚噶嘛，即係你夜晚如果你去到機場，啱啱係夜晚降落，你會見到好多條直線咁樣，你見到中間消失點嗰啲啊嘛，嗰啲屋咧就係唔知喺邊個山頭啦。即系真系喺荷里活山上边啊，就好大间嘅。咁跟住咧，佢真系睇咗成半粒钟啊！我就讲，喂，你快啲睇完啦，我一阵要做节目。但系佢哋睇得好开心噶、哦，跟住我哋睇到啲屋咧，系厕所嘅数目多过睡房嘅数目的。 真系唔通连厕所都要住人？ 在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严寒，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网在旺角宿舍遥望对岸，连网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壳，如从前和你各本下根，这刻已说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勾细执尾，跟歌里对比仍差十万里。 说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粗这真假穿插烂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从前学你。 如果咧，即系平，如果呢个世界上面真系有平衡时空嘅话咧，另一个自己又会去咗边咧？会唔会就好似头先 Fiona 咁去咗哥本哈根咧？其实如果系我嘅话咧，我都希望咧真系去嗰度睇一睇，可以去嗰度旅行，睇下起码丹麦啊，系咪真系有曲奇啊？定系有其他景点啊嘛？继续翻到嚟敏感时刻， 我哋头先讲到即系 去旅行， 即系眼睛去旅行啦。咁但系我谂咧，嗱，如果讲到话旅行景点呢啲咧，嗱，日本我谂我哋熟到爆啦。咁但系考下两位啦，如果讲香港本地游，又可以叫做即系吓，远离下烦嚣嘅地点。如果我讲下睇日落， 系 吓，你有冇提议咩地方咧？或者即系香港著名啊，好一即系会睇到靓嘅日落嘅地点啦。 啲、人成日都话去嗰、那个叫咩啊？咩咩泳棚嗰边系最靓噶嘛？ 边度？ 西环系嘛？ 系西环嗰个 西环泳棚 嗰边啊！ 讲中咗，我就系想讲呢度。 咁你问到最著名 噶？唔系啊，其实通常系下白泥噶。 啊，嗰度都靓。 系啦，下白泥嗰个咧、因为系可以好近，即系个太阳，嗰个咸蛋黄会个感觉同你距离近啊，所以 同埋你有少少可以浸住啲泥啊，啲脚啊，佢先行出去。 嗰、那个地方真系靓嘅，但系就真系对于我香港岛嘅人嚟讲咧，就确系远。 系， 所以呢个位置就唔好搞啦，即系有啲难。 咁西环都 OK 噶嗰度。 系啊，敏兰你有冇去过啊？我就系最近农历年咧就系去过呢个地方，我就发觉咧系冇乜人、啊，唔知系咪仲系未系一个。 系冇乜人噶。 系啦，即系 我嗰阵咧同阿 Judas 咧，即系阿全民组成嘅 Judas， 我拍嘅 MV 咧，我哋咪去追个太阳咯、 哦，你都喺个泳棚嗰度。 是啊，但是这个是我女兒教我的、教我的。这个其实是很多是不是叫龙友啊， 是 就是他们喜欢影下靓相的沙龙的龙友，不是只是影靓女的可不知道。 是啊，什么都影一餐的。 即是这个字是解喜欢影相， 是啊，或者影相的发烧友都会去那里咯。 係啊， 我覺得嗰度真係非常之好啊，因為首先佢係嗱，即係我覺得要幾個考慮因素咧，先會決定個地方係好唔好嘅。第一就係即係唔好咁，即係交通要去到先，公共交通工具去到，距離唔好太遠，然後人流唔好咁多，即係人仲多過乜咧，咁啊真係嗰張相咧就真係唔方靚。 我反而以為新年嘅時候嗰度都算學你哋話齋，即係對於市區人嚟講算近近地，應該多 人嘅喎。唔知咯， 係啊， 係啊，因為我係初一去，我仲係初一去嘅喎。即竟然呢我諗十個人到啦。咁然後第三呢就係、有啲地方可能你交通工具去到之後你仲要攀山越嶺呢、又或者踩泥踩水呢你先至可能攞到一個好嘅位置去影呢咁就唔好搞啦呢啲都咁辛苦。咁、所以呢我覺得嗰個叫做咩其實嚴格嚟講嗰個叫沙灣嗰個海堤。佢個位置就係以前嘅大口環呢嗰、個位囉大口環有個叫做乜鬼中心即係域多利購物中心咁樣一路行落去，向下行啦，咁去到個海邊，就係一個海堤咁樣嘅，咁就頗長嘅，咁成個海堤你可以坐喺上邊度咧睇日落啦，咁完全係冇遮冇擋啦，咁同埋仲行遠少少，你大概當自己行一個足球場咁嘅距離啦，咁你就會開始咧有啲樹蔭啦，咁嗰啲樹蔭嘅地方咧又有人咧就擺咗一個千秋，即係有啲麻繩整嘅千秋咧， 好正喎， 係啦，咁嗰個位咧。都有少少排隊啦，三兩個啦，咁但我都係接受到嘅，係啦，咁咧就可以喺嗰個位咧，即係影張日落嘅相。 哇！ 係啊，即係白嗱，但係日落相咧真係要考一下啲，即係要請教唔係考，請教啲攝影嘅人士點樣既可以影到一個橙色嘅日落，但係又見到自己塊面。 係啊，係啊，背光啊嘛， 打燈咯， 打燈啊！ 打燈喺自己塊面度咯， 咁我個 但係咁冇咁靚噶啦，係啊， 哦、即其實淨係成日影個背影嘅啫喎，又係咁樣。 是啊因为你那个、你真的对着个很强的光源嘛。那你如果影到怎么讲呢即是怎么讲它前面即是这个怎么讲啊即是绝无肤色歧视啊。即是譬如你同时是拍一个白人演员和一个黑人演员。那就因为他们的皮肤的颜色不同啦。那你打下去即是譬如你想个黑人的面目见到光一点的。但如果他们是 side by side, 即是坐在旁边的那就变成白人又会光一点咯。 所以 其实有人讲话即是美国拍戏譬如 Seven 的这些戏这样七宗罪。一個白人演員做一個黑人演員做所以都幾蝦攝影師打燈嘅、即係希望大家個光你又要表現翻佢哋個膚色得嚟又唔好話個黑人演員見到啦咁白人已經爆到光曬啦咁樣。 咁即係話如果我要影一個日落加一個人嘅咁樣嘅就算打燈呢你都可能就犧牲咗個打個人度咁會唔會犧牲咗個太陽橙色日落就 唔會嘅應該 我就每個人都揸住眼燈囉喺個底。 唔係你淨係打喺個人嗰塊面嗰度囉。或者有少少反返嗰個光。仲有一個方法呢就係你唔好攞正即係咁就 perpendicular, 即係你唔好攞正你側側地四十五度即係譬如 打斜嚟坐 系啦、你唔好背住个太阳、你系侧面咁样去睇咁你仲有一边面有光啊嘛变咗 哦咦好好呢、這个方法因为有啲人可能未必识打灯噶嘛 系啊 咁呢个都几好 系啊即系吓你背住太阳就唔使谂噶啦 系 吓咁你嗰啲叫 backlight 啊嘛你真系咁但系如果你45度角啊咁样咧，咁就变咗系有一边面好光，但系有一边面都系暗嘅。但系呢啲可以扮有型啊嘛，扮有性格嗰啲相啊， 有啲mood 同埋突出你嘅轮廓啊，呢、這个系。 但我想问下 Annie 咧，因为咧我自己冇去过，其实我都几恨过去嘅。但系亦都好似 Annie 话斋，因为对于我呢个新界人嚟讲，嗰边反而远啦， 系 啦，下白泥嗰边反而我觉得 OK 啦。咁 你有冇去过下白泥啊？ 有啊，睇过一次日落真系好靓啊，真系。因为我点知道话只脚踩落去嗰啲泥嗰度啊，咁又未知道去到好污糟啊，但系你个感觉就好似好近同埋好靓咁咯。咁、但系反而我好想问啊西环嗰边啊，因为我听我啲 friend 讲，啲 friend 去过就系话嗰条系咪个海 白？ 海堤行到大概两个人的身位的咋咁你一家人咁点样行过去啊 唔止咩、啊、你讲个阔定系长先 阔囉 阔系阔系两个人的身位啦但系其实嗰个系趌高咗嘅海堤其实佢 突即係跌翻落嚟個位咧，其實係條路嚟嘅。 哦， 即係其實佢係個徑，其實佢係一條小徑。係咁啊，側邊咧就係一個高去到你腰咁上下嘅海堤。咁即係其實啲人咧就會坐曬喺個海堤度嘅。 哦， 咁但係其實係極度安全嘅、 哦，安全嘅 係啦，絕對安全同埋舒適嘅，係即係大人、老人家、小朋友啊，或者拖住即係小動物啊、小寵物咧、都可以去嘅。係咁最方便咧就係佢完全係你可以搭到公共交通工具啦，你搭地鐵轉呢個嘅 小巴。 小巴又得，或者搭一号嘅巴士，直情系直达嗰度咧，行五分钟咁样就到噶啦。 哦， 所以我觉得系一个好方便市区嘅人咧，都可以去睇下日落啊，咁好好宁静个感觉，好舒服嘅地方。 系，即系值得推介嘅呢个地方。 推介。 我觉得可能真系新年嘅时候冇乜人会去咧，先咁少人。因为我听啲 friend 讲话会排队出去，因为话有成十几个人系咪？因为 系啊，好多人新年过去嘅， 系啊， 留喺屋企。 系啊，因为佢哋就话排队过去嘅。啲人要排队上个堤嗰度嘅咯。 哦， 呢个地方冇人唔知嘅，因为你一打嗰啲香港十大日落 景点 景观啊景点咁样，佢哋一定系会 list 晒出嚟。 系啊，咁我相信咧，嗰个地方咧亦都系啦，即系哇，一定谋杀好多好多嘅菲林噶啦。 身边转眼间反抗的一秒触电，有种冲动入夜变上脸，出手准成越练越熟练，打我一跌尖叫声响起不出偏差，越没预备越吓怕，接招一刻倒下便妄想一分高下。 And you know who I am, I'm a killer。 你都唔识 Baby girl 被突袭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Go let me new Barbie doll, hypnotize you just like Becky Small.两眼擦过似向我扑火，计算再秒杀你那心房，不放别人内在隐藏。You know, I know, 你需要松绑。 You're my kind of guy, I still like the way you fly. Baby, you can hold me tight. 露出心坎只会重伤，如能承受的总可激战一场，假使喜欢一晚的疲倦，不要给我一世的眷恋，亦不要恋上狠角色，只肯出卖自尊。 所有咧影相好靓嘅景点咧，相信除咗谋杀好多唔同嘅菲林之外咧，亦都系咧谋杀咗好多嘅女士们，因为好多女士们为咗影一张靓相，哇！几远都好，都一定会去。啱啱听过系肥仔嘅 Lady Killer， 咁啊转个头有联播节目啦，敏感时刻要同大家讲声拜拜。